ค่ะเดี๋ยวค่ะค่ะ นะโมบุญชีสิกามุนีพัต นะโมบุญชีสิกามุนี นะโมบุญชีสิกามุนีพัต นะโมบุญชีสิกามุนี นะโมบุญชีสิกามุนีพัต นะโมบุญชีสิกามุนี พัตปกติสีนังจีนี่ผู้ไก่หวยเจ๋从坐礼拜乃至随顺所有功德皆成回向，那个时间过得很快，咁啊十大愿王啊，到今日为止咧已经讲咗咧前面九愿，呢个系最后一愿，佢就普皆回向愿，普就系普遍，皆就系普通，回向咧。通常都會有三個地方，一個就回志向他，一個就回事向你，一個就回恩向我，就像由開始從第一個禮敬諸佛至到第九隨順眾生，在這九個月當中所以你一切的行一切的願，我哋首先咧識得就係回自向他嘅回向俾眾生，自信自己咧，他就他人，即係你嘅對象，咁啊即係眾生。嗱，咁啊點解我哋要回自向他咧？嗱，我哋根據上文隨傳眾生嚟講啊，因為一切眾生啊，都係我哋成佛嗰種嘅恩嚟啊。若果冇咗眾生啊，你個大悲心行菩薩都走唔成，將來就唔可以成佛嘅。咁所以咧，我哋能夠成佛，都係由眾生嗰種個助緣。咁啊，既然咧眾生同我哋有咁大嘅因緣咁大嘅關係啊，所以我哋為咗保持我哋個大悲心咧，所以我哋首先咧三兩種。將自己所修一切的行一切的願一切的功德悉皆都回向給眾生，有人說不好蝕底，你又不用做，不用念經，我沒有向給你，其實這些就不是這樣說法的，就是表示從佛教來說就是我們的慈悲心。從這個社會來說呢，就是他們的公益心，我們由始至終呢，我們的上代那些祖先那些老前輩都是這樣說的，我們的量大就福大嘛，如果你的量不大呢，你的福就不夠大的，所以我們呢從佛法來說就講到大悲心吧，將自己所修一切的一切的願一切的功德悉皆是回自向他，將自己所修所行所得的悉皆是回轉向住一切眾生。當然我們首先希望自己好，希望自己樣樣都順，我哋亦都希望咧，人人都好，人人都顺啊！自己唔想受呢个天灾人祸，咁啊亦都希望大家咧，人人都唔好有呢个天灾人祸之所伤害。咁啊，我哋呢个心量广大啦，所以我哋呢个福报咪大啦。从佛教嚟讲就系话，我哋同众生结缘。道眾生啊，咁啊眾生就我哋將來成佛嘅大助緣嚟噶。如果冇咗眾生啊，就冇呢個大悲心，冇大悲心就冇菩提心啦。菩提就係果，冇咗呢個因中嘅果啊，你就嗰啲成就呢個無上菩提嘅果。所以眾生咧都係我哋成佛作祖。為聖為賢，那些究竟成佛呢，有一個最大的好因緣，所以行菩薩道的人 要做众生，因为学佛的人呢就要发广大的慈悲心，发广大的向他之心，不停地为自己将自己所有的行一切功德性格呢回转，将自己所有向住众生，向住大众，咁样就会慈向他咯。嗱，咁第二咧就会慈向你善就系事上，我哋每一个人修行菩萨道啊，呢、这个事上咧，大家都好似我哋供佛啦、啊结缘啊、每日诵经啊、啊拜佛啦、啊、修一切嘅行门啊，多所以呢个事上，即系呢一件事，我哋日日都做。边一个发心咧都可以做，啊拜佛诵经啊结缘啊，诶做佛像啊修补坛寺啊，系佛弟子都可以做，时时做，你呢啲时常咁啊，嗰啲时常啊，嗰啲时常咧系有生灭嘅，就唔系永恒嘅，亦都可以讲咧。你的事上就做得幾好，咁肯定係從福報嚟講咧，你一定係有福嘅。啊，咁啊福最大福生係天上福，凡係福咧都有一定嘅時間性嘅，即使你幾多生，幾多劫數受福，既然有幾多生，有幾多劫，總有佢嘅時間性啊，不係長呢個人劫數有。咁都有遇盡之一日啦，咁你享完福咧就冇咗福噶咯喎，咁啊成你所做嘅業力咧就可能會下墮嘅，所以呢個福咧就是、有限。又話我哋所修一切嘅事實，仲經拜佛修行入功咧，都係呢個事實，呢、这個事情我哋皆明白佢係有呢個生命。不是恒常，不是究竟，我们将呢所有一切修行的事上啊，就回转过来归向于这个理性。那么怎样归向法呢？就是我们有智慧了解一切法都是因缘所生法，凡是因缘所生的，有生就一定是有灭，有死是一定是有坏，有始就是一定是有终，不是永恒不变的，总有一个限度，有一个时间性，所以就不究竟了，我们就回归了这个理性，我们收什么善根功德行愿，我们不要执着，我们不要计较以为自己了，好像做了很多什么好事，做咗你嘅行愿，做咗你嘅功德，我哋唔好有呢啲相。首先啊，冇咗自己呢个我相咧，咁啊，我相既无，人相亦不可得，乃至众生受者亦都不可得，四相皆空，连法相都无。咁啊，回归于一切法，都系呢个不生不灭。本经所讲的一真法界的理体，那么他就回转这个事上，归向于这个理性。那么第三呢就回因向果，那么因果呢我讲过很多次了，整个佛法无论你几多的理论，几多部经书，无论你怎样讲法，离开因果两个字啊，十法界都有佢呢个因果。如果冇咗呢个因果，唔讲呢个因果咧，亦都冇呢个佛法可谈。但系啲社会咧，一样都不能成立噶啦。我哋成立一个社会，世界上有一个社会，系种种咧嘅因，先就可以得到咧成就呢个社会。人民呢才可以安定的享受这个法的。这个因果的理论呢，整个佛教来说是很重要的。那因就是我们开始做，那么就叫做因。果呢就是我们的收获，即是后果。那么果就有好丑的。 當然亦都有好處，好的就是善事，包括社會上我們浸啲施養啊，或者開老人院啊，或者幫助嗰啲孤兒寡婦有需要嘅人啊，你都屬於呢個善因。嗱，咁有呢個善因咧，將來一定咧有你個福報。你跌咗好多緣，你將來一定咧有人家幫翻你，係如此因如此果啦。嗱，咁如果你做惡，或者恃住你個財力，或者恃住你個勢力，唔單唔為咗利用你個財勢去做好事啊，反而利用你自己已得嘅財勢咧，去欺壓別人，去壓榨別人，咁就變咗做罪業咯。咁你有呢個罪業之恩咧，將來就會受呢個罪業嘅果報。呢、这個肯定的，收了以前的水啊，點點都係滴翻嗰個地方，唔會錯的。好似我哋大家都翻過鄉下，咁啊鄉下嗰啲大屋咧，門口啊都係咧係石嚟嘅。我哋一打開門咧，首先睇到就係一啲石嚟嘅，用嗰啲一條條石咧，從呢個地基上冧起嘅。咁我哋嗰啲屋都係金字塔咧，用瓦片嚟到鋪噶嘛。咁啊，瓦片就寒啊寒啊。咁啊，落雨咧，即使落大雨，灌人唔使落得到好多水咧，就算細細嘅雨啊，因為金字塔咁嘅形狀頂咧，嗰啲水就跟住嗰對瓦坑咧，咁啊落嚟噶啦。嗱，除非落好大風，如果唔係咧，就算一滴一滴咁滴落嚟咧。可以講咧，係滴滴都係滴翻嗰個石頭，嗰個半殘嘅地方。嗱，咁啊唔係因為兩人喎，我哋一間屋咧，舊時嗰啲大石屋嗰啲磚頭屋啊，硬抵住幾代人啦。咁啊，由阿爺爺到仔仔到孫孫到孫，可能住幾代人啊。你經過幾代嘅時間啊，落親又就係咁樣滴。滴得時間長咧，我哋呢個木頭嗰條石啊，都會咧俾啲水滴落嚟咧有窿噶。啊，石頭咁實咁硬淨，咁啊嗰啲水一滴一滴咧都可以滴到一個窿啊。都係時間嘅災禍，係時間嘅關係啦。啊，咁有啲咁啊滴水嘅因啊，咁啊染即係瓦染啊，然後咧。咁啊，漸漸滴水，點點滴滴翻嗰個地方嘅呢、這個時間，你嘅因著啊，呢、這個果咧就滴入個頭，又有一個小小嘅洞。一説明我哋每做一件事啊，所謂舉手投足，善有善報，但惡有惡報，善因善果，惡因惡果就一定嘅。咁加落去一兩個都係講呢個善因啦，就係我哋修持多咗，依然普賢菩薩呢個十大業王，佢修行從一者睇定諸法，二者清淨，而係做到十者普皆回向啦。我哋日日都係咁樣念，唔單係咁念喎，仲依照佢所講嘅理論，咁啊教我哋點樣去修。我哋知照咧，佢所講嘅雷修咧，咁啊十大業王，你能夠日日咁樣念，日日咁樣咧，盡量去學習，跟住去修持去實行，咁啊如此啊，將來一定得個果報啊！嗱，咁呢個果報咧，如果從呢個行業品嚟講咧，咁啊加力一定就係噶啦。所有一切的十大愿望功德就回归极乐世界，就我哋人死的时候，乜嘢你都拥有，你的地位啊，你的眷属啊，你的威德啊，你的名啊，你的利益，一切所有，凡系身外物，你冇一分一秒可以大成就， 能够带走嘅咧，就系我哋呢个人在生啊，肯修持普贤菩萨嘅十大愿望。咁啊，十大愿望咧，在佢去世之后咧，佢就接引你啊，往生西方极乐世界。而且咧，喺佢行善好处，我哋跟团去旅行，咁我哋去担子旗仔咁嘅行先。话俾你听，你跟住我啊！我哋今日咧出发去边度旅行，去边度观光？咁呢个旅担子旗仔行先啦，我哋就望住只旗仔。跟住個領隊咧，咁就喺度就話：佢係領先嘅。咁加我哋咧，如果受持讀誦呢個普賢菩薩月品，亦都依教奉行，咁就變一個非常好、非常大、非常不可思議嘅善根功德。到我哋臨走嘅時候，即使失去物，乜嘢都帶唔走啦。但系十大愿望咧，系带我哋走去边度啊？就带我哋咧去西方极乐世界嘅大里边一啲就系噶啦，跟住嚟噶啦，唔使呢代嘅啫吓。嗰、那个福字是难字，福字就福于上来。第九行上众生嘅愿之后啊，其次我哋就讲呢个十大愿望中最后嘅普皆回向愿啦。咁未講之前，為咗提醒當機嘅善財童子，以及當時聚會大眾啊，不管咧係男眾，亦或女眾，大嘅精神嚟到去聽呢個第十大願嘅普皆回向願，所以先叫一聲咧係善嘅男子、善嘅女人，包括當時在座。一切一切诸圣人等都在内啦。第二，普皆回向者，亦即系所讲啊，所讲嘅第十大愿叫做普皆回向愿。而头先所讲就系释迦将我所修呢个十大愿望功德回持向他，回持向你。回恩向我呢三种回向啦吓，佢通通都做到嘅，普皆回向啊！咁啊，从初起拜乃至随顺，所有功德就皆悉回向俾边个啊？喺进佛界、虚空界一切众生啊！嗱，呢段经文咧，已经就好明显讲三回向中嘅第一种。就叫做回持向他，就是将自己所修一切的十大行、十大愿，用其他一切一切的善法功德，悉皆回向咧，俾啊进法界、虚空界里边所有一切的众生，就是将自己所有的系回过嚟转向于。尽去我披发界所有一切众生，我话从初礼拜直到一切礼敬诸佛，至到第九种随顺，即系随顺众生，即系行顺众生啦。嗱，咁啊，十大愿望呢一个好啦，第十最后之前个九由最初礼拜诸佛。至到第九咧，随顺众生啊！我话从初礼拜乃至第九随顺众生，所有功德，呢九条所修一切嘅行，一切嘅愿，一切嘅功德，做乜事啊？我皆是回向，通通我都回向，回向俾边个咧？就响进佛界、虚空界里边。所有一切嘅众生，咁啊回持向他啦。咁我回向点咧？想佢点样好法咧？嗰个愿令众生就常得安乐，得无诸病苦啊！我将我所修从初礼拜至到咧第九行顺众生。 你九个合愿，一切嘅功德善法，瞬间咧系回转自己，向宇宙法界、虚空界里面所有千千亿万嘅众生啊，做乜咧？都愿佢令佢得到咧系上得安乐，上就系不变。唔单话今日如此啊，我愿佢啊，从今以后尽此一步生，到最后一口气仲存在，我哋都愿佢啊得到安乐啊！咁有乜嘢安乐呢？就无诸病苦，但病就系最痛苦，所谓病苦病苦啊！嗱，咁病既然系最痛苦啦，即系反过嚟就冇得快乐啦。成日苦口苦面，病到耳目，就是痛症。嗰啲麻醉药一过咗啫，就痛到耳目，你话系冇痛苦咧？所以我家咧，将我所修从初礼拜至到第九行善众生，一切嘅功德咧，悉皆回向。将法界、虚空界里面所有的众生做乜事咧，都愿佢哋啊常得安乐。咁啊，点样安乐法呢？就系无诸病苦。咁啊，愿所有众生咧，无咗呢个病痛之苦，对欲行恶法，但皆悉不成。都行恶法皆悉不成咧，就系咧属于。愿佢哋咧脱除呢个恶法，我唔单咧系愿佢哋身体健康，无诸病苦啊，仲希望佢哋咧吓以我呢个普贤行愿嘅功德回向俾佢哋咧，要佢哋通过个心咧都向善，就算佢有一念心转成呢个恶念啦，佢个出发点唔系几好啦。我都啦嚇，令佢咧消滅，唔好成就呢個惡念，更加唔好因為惡念咧就成為呢個惡事嘅事實。即係咧，願佢哋咧唔好做呢個惡事，誒有呢個惡事嘅因咧，就有呢個惡事嘅果噶啦。咁啊，所以跟住咧，愿佢唔好做恶事，跟住所修善业就皆速成就啊！又愿所有一切众生唔单唔好做恶事，仲愿佢咧发心修一切嘅善事。但一切善事，除咗我哋社会嘅善之外咧，呢、这个主要就系修呢个十大愿望。十大愿咧系为愿中之王，愿一切众生咧修呢个十大愿望嘅善法，就皆速成就，系快快脆脆咁样能够成就啊，实行呢个十大愿望，得到呢个十大愿望嘅好处。咁根据呢四句经文啊，一切恶法。皆善不成，一切善业皆速成就，就系属于咧，应该同呢个回因向果都有关系啦。嗱，从呢个恶事嚟讲，愿佢哋咧一切恶事能够成就，但冇咗呢个恶事啦，咁就咪冇咗呢个恶因啦。恶因既无，又当然都唔一定好个果报啦，咪回因向果啦。嗱，所修呢个善业皆速成就啊！所修呢个善业，无论系世间社会嘅善业，或者修呢个十大愿望嘅善业，修善业就系善因啊！嗱，皆速成就，又得到一个好个果报，所以修善因。就得呢个好嘅善果啦，咁啊亦都系回因向果啦。所以三回向中咧，除咗第一回向他、回向众生啊， 呢个一切恶法消解得成，所修善业加速成就咧，从呢个培因系因果啦，愿佢哋脱除一切嘅恶因，唔好分别嘅恶果，愿佢哋修呢个十大业果，一切愿中之祸嘅善法皆得成就，就系得到呢个善因善果，就系回因嘅恶啊！关闭一切诸恶趣门，嗱咁啦，回因佢曾经讲过，就能够通嘅。我哋每一间屋，如果冇一道门啊，我哋又点样出入往返呢？无论你系豪宅，人之话普通嘅屋，论你几多尺、几大、几细，都有个门。冇呢个门啊，我哋就唔可以出门上街翻工做事，家庭只会出门去买餸翻嚟煮饭，就有出咯噃。咁我哋上年班到落班啦，嗱咁我家庭只会买咗餸翻嚟煮饭啊嘛。咁如果冇呢个门啊，我哋放工又点翻嚟咧？家庭主婦冇呢個門啊，咁啊買啲餸啊點翻嚟煮飯咧？所以呢個門咧就係通出，又可以通入。但係話關閉咧，即係關埋佢，關埋佢一切諸惡趣門、諸惡就唔係呢個善事啦。可以簡單總括一句：趣作善事，一切為背良心。伤天害理的事呢，他都做尽了。那么吹就吹响了，你所有一切的恶事的因，你肯定呢就走向那一条呢，堕于地狱魔鬼畜生这条路，是吹响这条路，就好像我们有道门啊，那么就可以走出去了，走了出去了。加埋关闭咧，就将呢个趋向恶趣个门咧，啊关咗佢，就令到我哋咧系需要堕落。咁啊，旁边有关啊，啊旁边又令到我哋唔使堕落啊，就系、是、呢个十大愿望，由最初一日嘅念珠佛，至到第九层坛上众生。呢九种嘅大愿所修一切一切嘅善根功德，就可以咧关闭一切恶趣之门，就开始入天涅槃正路啦。开始开就打开，事就系人啦，事就指事。咁呢个人即系包括法师，亦都包括咧。懂佛法会讲经的居士，即是说无论任何一个人佛教徒，不论他出家在家，总之他真的学过佛法，明白佛法，以这个正知正见为大众的是结法缘，是一件绝对绝对的好事。我开始即是将自己所明白打开，不要收藏，不要收埋，做的事就是指示你的人天要涅槃正路啊。那我怎样开始犯呢？那如果是同你普通的人，或者他未曾信佛的，你就开始三规啦，那我开始去五戒啦，不要杀生，不要偷盗，不要奸淫，不要妄语，不要饮酒，犯的时候我三规。受过五戒，佢真系前手不犯嘅咧，咁啊佛就真系担保啊，保证佢咧唔会堕落地狱和鬼畜生，就肯定咧得翻着嘅人生，咁就开始咧呢、这个人嘅正路啦。开始五戒，令佢得翻呢个人咧呢条正路，令佢唔好堕落。地獄鬼畜生三惡道，那如果有一類人呢，他善根比較有深厚一點，他可能修善定， 所以我哋咧进一步就可以使呢个十善法嘅心唔好做呢个杀盗淫，口唔好做呢个妄语耳语恶口两舌，个心尽量唔好起呢个贪嗔痴。咁啊，开始呢个十善法，亦都开始呢个四善八定啦。咁佢嘅意见修行就升到呢个天上两波，咁就开始咧呢个十善，如果加四善八定啦，就我开始呢个天咧嘅真正大路啦。嗱，咁如果再进一步对呢个阿罗汉，或者对呢个圆觉，对菩萨，就开始咧，好似三十七度品啊，四事法这个布施爱语利能同时，同埋呢个四无量寿嘅慈悲喜舍，或者六度法布施慈悲忍辱精进禅定智慧，啊咁又或者修呢个菩提心观，或者开始万法为心。唔好自着，唔好计较，尽量修福修慧，佢哋一开始去咧，进入阿罗汉，进入圆觉，进入菩萨呢个正路啦，亦都开始去咧，万法为心嘅道理，就系进入咧成就无上菩提呢个涅槃正路。咁所以呢两句经文咧。总括嚟讲啊，就个开始十法界嘅众生，各个随佢嘅根性大小而开始从人天至到善法，都系一条好嘅道路。个开始人天就呢盘正路，佢让诸众生因其精进，诸恶之故。所感一切极度苦果，就我皆代受啊！嗱，咁啊，由呢个我皆代受呢四个字呢句经文咧，就应该咧第三条啊，所谓供养，供养有财供养，有法供养。嗱，法供养中咧，一共有七种。其中一种咧，佢叫代众生苦供养，即系我哋代呢个众生受苦咧，就等于咧系供养佛啊。嗱，咁啊，众生有苦啊，我哋点样代佢受咧？咁啊，你有你嘅肉体啊，孖生咗你嘅身体，咁啊，我有我啊，孖生我嘅身体，就算同一个孖生啊。就算是孖胎都有前后出有两个身体，即你有你我有我两兄弟都不同，那怎么可以代受呢？就即是说菩萨说众生有什么苦，我们解除他的痛苦，令他不受这一种痛苦，就等于我就代他受了这种痛苦。那例如这个人生活有困难，当然离开呢个金钱或者物质去帮佢啦。咁我哋如果咁嘅人咧，我哋用金钱或者有咩物质欠缺，我哋帮佢物质，咁啊解除咗佢因为金钱、因为欠缺物质，令到佢呢个生活啊唔安定，我家帮佢金钱，帮佢呢个日常所需要嘅物质。令佢解除呢个困难、贫穷嘅痛苦，咁即系代佢受咗呢个贫穷痛苦一样嘅喎。啊，咁如果呢个人佢有病，身体唔健康，而且唔系小病啊，或者今日讲话 cancer， 或者心脏病啊，或者肝硬化、肾病、洗肾啊，呢啲都系严重嘅疾病。咁如果以前嘅咁多醫得唔好咧，你生命的損失嘅，咁我哋咧盡量同佢請佢睇醫生啦，啊買最好嘅藥俾佢服用，令佢解除呢個病嘅痛苦啊，就等於我咧就代替咗佢咧呢種病嘅痛苦啦。所以話所感一切 极重嘅苦果，唔系轻噶，即系话咧对佢哋嘅生命会有危险啦。咁啊，佢哋极重嘅痛苦嘅果报，我释迦代佢嘅系接受，尽量帮助佢解除佢呢个痛苦咧，唔再受痛苦啦，就等于我咧代替一个受苦一样。但如果我哋咁样做咧，就等于真系共有法啦。呢、这个就系第三次之中咧，所谓广修供养院里边法供养，一共有七条，其中嗰一条咧，佢就代众生苦，等于供养佛一样，个道理咧系相同，就令俾众生识得解脱。呢两句经文咧，同埋下边啊《高结成就无上菩提》呢三句经文咧，就系、是、解释所谓代众生受苦嗰种嘅好处。可以令俾众生系识得解脱啊！既然所感一切劫从我苦果，我尽量帮助佢解除佢个痛苦。咁呢个代佢受苦一样，咁啊佢个痛苦解除啦，咁啊等于话令佢得到解除呢个痛苦啊，安得个安乐咯。我令俾众生就识得解脱，冇咗呢个贫穷痛苦，冇咗呢个病苦，即系冇咗种种啊，佢所需要又达唔到嗰种嘅痛苦。嗱，咁啊，進一步咧，唔單係咁以前喎。如果呢一樣眾生佢有咁嘅善根，同佛法有咁樣嘅緣，我哋咧繼續以呢個法咧嚟去供養佢，就係以呢個十大願望啊嗰種嘅道理嘅行持，咁啊開始佢教佢點樣咧依呢個十大願望。佢收，咁啊令佢相信，令佢了解之后有神行所解行相应嘅，咁啊既然解行相应嘅，就一定系有效。从最初日天个火，至到正阿罗汉、正圆觉、正入菩萨位，咁啊究竟咧仲能够成就啊无上菩提，成就佛果？咁就唔係話代眾生受苦啊，係直情咧，仲更加令佢咧係究竟成佛，就係菩薩嘅大悲心，認真是菩薩持道道人，認真是菩薩嘅係護持向他，但教佢成佛亦都係回因向果啦。但最初修行就係思想咧，咁啊究竟嘅成佛，令我了解一切為心。了达呢个人真佛法嘅道理咧，亦即系回事向你，咁啊即系话三回向都识根具足啦。咁话菩萨如是所修回向啊，行菩萨道嘅人，如是即系如上来啊所讲所修呢个三种回向，每一种事情都系回事向他。回事向你，回因向我所修的向物，由虚空界著，众生界著，众生业著，众生烦恼著，我只回向你，就无有穷尽。这一段呢，就讲这个四无尽的境界。我所修一切的回向物，要到什么时候才是圆满呢？我虚空界著，咁我呢种界著就冇国土，冇国土就冇众生，就众生界著啦。嗱，咁啊有众生就有业障啊，有烦恼啊。咁所以如果连众生都冇咧，咁啊众生业呢障烦恼亦都障啦。咁到呢个时候啊，国土众生业障烦恼都障啦，我呢次菩提回向。所谓三种回向咧，都识界尽啦。嗱，咁如果反过嚟，虚空界未尽， 就有光头，有光头就有众生，有众生，众生之乐由于呢个业障烦恼。咁我既有业障烦恼啊，当然我呢个普界量呢个愿咧，咁咧亦都未成着，就要继续去修呢个普界量嘅愿咯喎。所以话念念相续都无有间断啊！我平时每日嘅心念咧，对于普界量。回持量他，回因量果，回持量彼，呢三种量咧都系念念之间相续去做，唔会有一分一秒咧间断停止。包括身与意，我哋嘅身体实质，我哋嘅口亦都系咁样赞叹，我哋嘅心意念念都如此，识继续呢个普界量。呢种事就无有比欠啊！嗱，咁啊上文，我都有几啲经文嘅，我都冇错过。总之由最初至到家，无有比欠啊！就将呢个十大愿望，由一者礼敬诸佛，至到十者普皆享。咁啊简单咧，已经咧解释不系详细。就未曾讲得到啦，只系简单。如果已经真系详细理解啦，仲要俾多一倍嘅时间啊，都未解得完啊。又只不过咧，系将呢个光耀大概咧，你哋都明噶啦。嗱，咁明咗之后就叫做解咧，最好希望你哋咧，仲要咧实行。如果你肯实行啊，就真系包你。将来一定系好，十大愿王啊，在佢去世之后就行先，一路都做个领队，领导你去边度啊？去西方极乐世界见阿弥陀佛啊！呢啲咁嘅经文咧，跟住嚟噶啦。我话善男子，是为菩萨摩萨十种大愿具足圆满啊！嗱，呢一句咧就总结啦。果然我实讲系善男子啊，即系你当时在座咁多嘅善心嘅男子、善心嘅女人，包括当机善财童子，视为即系以上所讲啊，就系咧行菩萨摩萨摩即系大人，同我哋修呢个十大愿望唔系普通菩萨唔简单嘅，我哋真系我实行。佢修咧系大菩萨嘅境界啊！因为三种向都具足，有回持向他，有回因向果，有回持向你，回归呢个一真法界本经嘅理体啊，系唔简单，系普通一件小事啊，系菩萨摩诃萨摩即系大啊，萨就菩萨，所以摩萨咧。就是大菩萨，就是十种的大愿具足圆满。咁即系话，如果你啲十种大愿啊，唔能够具足圆满咧，就不能系菩萨摩萨啦。一定要我哋咧十种大愿修行具足圆满冇欠缺，先可以称得上系菩萨摩萨。所以呢两句经文咧，亦都有暗示啊，鼓励我哋要发心。如果你十大愿望唔去做，就不能叫做大菩萨。报咗呢个大菩萨之恩，你就点可以成就啊最高最大嘅无上菩提咧？所以暗示我哋每一个学佛嘅信徒弟子。无论出家在家，都要受持呢个十大愿望啊！嗱，我曾经讲过呢个目的错咗，我哋头先嗰啲丛林啊，即系内地嗰啲大寺庙啊，上早啲上晚啲就唔会呢个十大愿望，上晚啲就完全有关往生西方嘅人啦。但系朝头早咧，大体上嚟讲，虽然唔系百分之一百。应该你占咗百分之五十一，绝对起码多一份嘅。 的丛林呢都是将祖回向，即是念佛返嚟，念三菩萨跪低，就面对个十大疑惑。我哋就要发愿啊，由一者起点主位，做个十者菩萨回向。嗱，讲嚟就念啦，其实你哋未听过啊，即系呢个十大疑惑，仲等你都慢慢听啊，起码20分钟啊，你哋有冇本事念啊？有冇本事唱啊？其实话20分钟都已经话少咗啦，有得六个字即系30分钟啊，系贵喺度，由一者起点主位，至到十者菩萨回向啊。啊！一切菩萨摩萨摩诃耶波罗蜜，咁啊呢段咁嘅文啊，要念你30分钟啊，几个月就跪喺度，两度大众几多百个人上殿啊，慢慢咁啊唱一轮，先至钉一下一个字钉一下，咁啊真系啦，我都曾经试过噶，但系普通嚟讲咧，应该有5分钟就搞掂。所以呢啲問題咧，你哋冇住過藏啊，你就或者唔知啦。咁我哋始終都係估過嗰一套咧，係住過藏啊。所以呢個十大藏咧係好重要嘅，夠少啲藏，大概就就左邊發現文咧係多部分，即係51%都係念呢個十大願望。念嘅時間普普通通，唔係話好認真研究咧。5分鐘就 OK 噶啦。如果認真有規矩嘅叢林咧，真係念你20分至30分啦，係絕對唔係新聞，絕對唔係非文啦，肯定咪就係啦。有咁嘅機會，就算呢個十大願望咧，對每一個出家人係好重要啊。咁啊，即使你做，你都做個10宗。但你日日咁样念，日日咁样有自己伴唱，日日咁样尽量上三次度去实行，咁啊临尾终时咧，亦都好多得到好处，即系咧无疾而终，无诸病苦，就往生西方，离开我哋呢个世界，都系10种大愿嘅。具足圆满实行嗰种咧，所有嘅功德嘅好处，所以呢种嘅经文咧，我就特别咧讲多几句，都系暗示咧，唔单我自己，包括大家啦，有缘听呢个十大愿望啊，最好咧每日都念下，念完之后咧，你就慢慢食咁好啖啦，打个胃，仲有好多甘草味道。自己打啊打啊打啊，一者点样礼敬主佛，二者一点样称赞如来，咁啊三者点样广修供养，至到十者点样普皆回向。嗱，咁如果真系谂唔通唔明，你就请一和行缘品咧，大陆读下睇下，你就会明白，你就会啊。对呢个十大愿望咧，系好有啊！般起心去受持六种，佢话若诸菩萨于此大愿，随顺随入，则能成熟一切众生啊！呢啲都系咧回向他嘅道理啦，系咪啊？若诸菩萨，诸人多咯。咁啊，多從呢個表面我就好多，唔係真轉兩轉啊，可能幾百、幾千、幾萬啊。其實從我哋佛教嗰啲教理嚟講咧，呢、這個尊就係呢個層次，包括從呢個原教嚟講咧，十信、十願、十行、十向、亂定人、世地人、四間、十地等覺，一共有55位。都是菩萨的菩提之路，即是有50几个层次的菩萨。好像我们读书，小学有6年，中学又有6年，大学又有4年，那就变成10几年了。那十几年呢，不是个个一起的嘛， 咁啊，咁有啲程度低啲，有啲程度高啲，咁咪學生好多咯。有啲小學，有啲中學，有啲大學。小學有啲一年班，有啲六年班，咁佢哋嘅層次分出嚟咧，級級唔同。每一級好多人水平，諸學生咧，教練諸菩薩都係一樣。菩薩修行個位置咧，就是、有錢就是、有心，當然咧就是、前錢就冇後邊啲咁高深啦。後邊嗰啲咧，梗係比前邊嗰啲咧個境界高深啲。所以菩薩個位置層次好多，所以佢叫諸菩薩。對於此大願咧，對於此上來所講，一者為敬之為，即係十者普解為兩為。呢、這個十大願望咧，係隨順取任，係隨順去受得。又係隨任咧，呢、這個涅槃之門，係隨任呢個涅槃之路啊。咁啊，自己究竟成敗？要到同時到同心，所以真能成熟啊！一切眾生成就熟咗，一切眾生即係佢唔會生疏啊！我能夠得到自己受持十大願望，咁啊成熟咗自己啦。亦都以此十大願望係教化一切眾生，就變咗成熟一切眾生。嗱，成熟自己就係智啦，啊，回向自己轉向於你嘅眾生，咁就叫做回向他啦。咁真能隨順，我又多咗三秒三菩薩。嗱，呢一句可以話咧，亦都回因向我，亦都回事向你啦。我哋成熟一切眾生啊，回向他。自己要修行十大願望，願一切眾生啊，教一切眾生啊，成熟一切眾生啊，都係修持住個十大願望，就令一切眾生咧，人人修持呢個十大願望，從此咧就回事上向於呢個理性，回呢個善因，十大願望善因啊，就歸向於呢個一真法界。得究竟成就我又多三秒三菩提，得究竟成佛，就包括回向你，如果回向有我，三秒都去做啦。咁啊，真能成观普贤菩萨，诸行如海啊！嗱，咪从下边呢句解咧，诸就系多行咧，就系好多个行，愿亦都好多个愿。我哋通常講呢個數目咧，就係無三極不成比啊！凡每一件事咧，重複到第三次咧，就已經成為多數噶啦，通過噶啦。但係我哋開會問話，嗱，我哋呢件事通唔通過？第一次問，如果通過，再問一次，通過，第三次就博取，就成為事實噶啦。唔可以反覆複述噶，咁所以到第三咧，就變咧眾數係屬於呢個多噶啦，加上呢個珠咧，就即係多咁樣解啦。呢、這個行亦都好多超過三種，願亦都好多超過三種，咁啊佢嘅珠行珠，嗱咁啊行同願咧，就有多少唔同噶？其實行同願咧係有好大嘅關係。我從前開始應該係個個咁加咧，還是有啲啦，唔係慢慢嚟啦。你啲聽過，亦都不妨咧係重複簡單介紹下。得行就係石行，願就係我哋嘅心。就好似呢個十種大願望啊，呢個十大行願。但願呢個心願咧，我都願我咧能夠做到一切禮敬諸佛。我都希望我個心願都做到啊！二者清淨如啊，叫做十者普解無量，我就有咁嘅心願喎。 既然听人家法师讲的话，十大愿望咁好啊，咁我都有咁个心愿啊，都想去做。呢个系你心愿，但你未实行喎，系想呀，你未实行啊。所以跟住咧，既然我都想去收呢十大愿望，就实行啦。我哋每日真系咧礼拜诸佛，冇得停止。咁我哋既然恭敬礼拜诸佛啦，我哋当然第二就赞叹住你，而且称赞如来啦。你既然恭敬嘢都礼拜佢，就冇理由毁谤闹佢讲破坏佢讲嘛。咁所以咧就叫啦，第二就要称赞如来。咁啊，点样称赞？其实我哋每日都边个都有噶，好似我哋念佛，大家都念过啦，都念阿弥陀佛身咁啫，上好光明无等量。咁啊，呢八句偈咧，虽然唔系我哋做，唔系我哋写，系嗰啲古来大德写啦，但我哋诶都系咁样念，即系对半说课。咁点八句话咧？都是赞叹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的，咁啊都是赞叹嘅称赞如来啦。第二可以天上天下无余佛，十方世界念佛比世间所有我尽见啊，一切无有余佛者，咁呢啲都系属于赞叹佛嘅言辞。又例如咁，我哋赞叹观音菩萨。啊！大觀音親，念觀音菩薩，咁啊有手計咧，就都讚歎觀音菩薩啊！啊，觀音世妙難思，富感應機不失時，救苦尋聲嘅慈及田啊，現身説法嘅月應慈，陳殘國中探慈濟，莊河解內嘅盡苦慈。心因穷劫莫能赞啊！欺民贫迷抱扶持，咁呢八句咧就系赞叹观音菩萨。但观音菩萨古佛在内啊，系正法明如来主作观音菩萨，亦等于赞叹观音菩萨赞叹佛。咁所以我哋咧行就系实行，我哋有咁嘅心愿。要稱讚如來，我哋就要讚咧，要讚啊！就呢啲偈語咧，都係讚歎佛嘅。咁第三個廣修供養個，我哋從淺面啲嚟睇，就係用財物供養啦，啊買扎花啊，或者買幾個沙果啊，或者每人咧煮兩碗齋菜供下佛啊。咁呢就屬於一供養佛咯。都是广修供养的，又或者这个七种法供养里面呢，我们其他或者做不到的。第一个如法修行，佛教我们修五大，我们真的持五大。佛教我们呢，我们修这个在家菩萨戒，我们就照修在家菩萨戒，那我们能够照佛的教导去行去做，就是供养佛咯。即是听话，好像在家人做仔做孙，你不一定给他几个钱的。当然你去探他的长辈呢，买几个生果或者拍拖饼，恭敬他就表示你的孝心，但最重要是要听话。一般来讲呢，就没理由做个长辈教他仔孙要做坏事的，就非痴痴神经的啫，都是教他的仔孙要做好事。在社会上呢，不要做坏事，不要卖到家门，一般的长辈就是这样教的仔孙。那如果那仔孙过真的听话，自己立身处世去做人，是光明磊落，那么听这个长辈的教训，那这个才是真正是现孝的子孙。所以这个法供养呢，我们做到了。咁啊，第四就忏悔业障啊，即系我哋为乜事个礼佛，又为乜事个称赞如来，又为乜事个广修供养佛咧，供养三宝咧，就希望咧自己缩心个业障啊， 盡量咧係參佢。嗱，咁五者隨喜功德，我哋參佢業障啦，但我哋咧呢個緣咧變得少喎。咁啊，將來咧，我就算你成咗佛啦，同眾生無緣咧，你都無法子救化眾生啊。所以我哋隨喜功德，凡嘅人哋做善事，做功德好事，我哋唔單唔會破壞，反對我哋仲盡量咧講多幾句咧普結善緣嘅好説話，鼓勵大家咧要多啲善緣，要隨喜。就算人哋出一萬，我冇多錢啊，一蚊都可以噶。啊，所謂執嘢成球，聚沙成塔啊嘛。咁我冇能力俾一蚊啦，或者俾十蚊啦，俾一萬、二萬、三萬，你有能力咪俾多啲啦。咁我俾一蚊、兩蚊、十蚊咧，實際同樣功德嘅咋。最緊要你個心咧係至誠，你個環境係如此，唔可以多做，冇能力去做，但係代表得冇功德。只要你個心誠，肯至。出一蚊、兩蚊、十蚊、百蚊，所得嘅功德同出一萬、二萬、十萬、萬萬嗰啲咧，係平等一樣，就係萬法為心啊，唔係在呢個外表。我哋嘅心至誠肯至，即使拜一拜佛，好我哋拜一拜佛，你終係個定特定咁嘅終係。所以呢一點咧，大家就要明白啦，呢個係實行。咁家下話咧，則能成就圓滿普賢菩薩諸行諸海啊！行同圓係兩樣，圓就係心圓，行就心。我哋有咁心圓，重要咧實行。我哋如果係咁樣做咧，就能夠成就啊圓滿普賢菩薩咧，教我哋所謂十大願望呢個行願。各種如同海咁廣闊嘅道理，即係呢個海字咧，就表示廣大咁嘅意思。你話大海啊幾深咧？我哋就算係測量先得嘅量嗰度。大海啊，咁究竟有幾闊啦？就係、世界上啊有名嘅數學大家專家，佢哋未必計得到。所以呢個海字咧。就唔係講嗰啲水，就講緊呢個廣大，講呢個深度，唔係佢容易咧量得盡，就表示咧形容啊佢廣大咁嘅意思。咁我哋修行呢個十大願望、神行願願啊，佢個理論都係好廣大、好深奧，如同呢個大海。而我哋真係依教修行。將來有所成就啊，所得嘅回向他，回向你，回因兩國呢個三回向啊，一切十大願望功德咧，所得都之大啊，大到好似如同呢個海咁廣闊。嗱，我哋到呢個時候咧，先至與呢個普賢菩薩十大願望圓滿功德。无所欠缺咧，系一无一样，即系话正到普贤菩萨咧一样啊，上真能成满啊，系普贤菩萨咧十大愿望嘅行愿，佢个功德同海咁广阔一样。佢话是故善男子啊，欲于是非应如是知，呢句话咧就系、是、普贤菩萨系训练我哋。我哋從第一禮敬諸佛，知道十一土戒嚟啦。我哋明白就係了解，我哋實行就去做，就話行解相應啊。如果我哋真係咁樣去做到，你就叫做咧，你對住呢種十大願望嘅道理咧明白啦。我應如是知啊，你哋一切嘅學佛嘅人。一切學佛嘅信徒、佛弟子，應該對呢個十大願望個中嘅道理，以共實行咧，係應該如上論所講咧，你要知道 你要了解啊，嗰樣有善男子、善女人，以滿十方無量無邊不可説不可説佛三極地成數，一切世界上妙七寶。嗱，咁咧向下人就教嘅，咩叫教啊？即係比較，好似你一蚊同十蚊比較，咁啊，梗係十蚊就好過一蚊噶啦。係人都識得啦，你就似嗰啲 B B 手啊，大個啲多，佢識得啦，要作十蚊，你要作一蚊噶啦。係人都值得比較咯。咁點解佢要十蚊唔做一蚊咧？因為十蚊啊，的確有十個一蚊啊嘛。你呢個一蚊就係一個一蚊啫嘛，我梗係十個一蚊就好過一個一蚊啦。咁啊比較咯。咁我今晚我哋咧，我啲月經文咧就係將我哋去供養呢個財寶，你都比較話收前十大業王嗰種嘅功德。量有比較啊！你用呢個財寶供養啊，即使高到如須彌山八萬四千人落到咁高，你都唔似得啦嚇！對呢個十大如我修持獨中於法行持嗰種嘅功德啊，再講低啲咧，即使啊四句，第一就好個計。四句偈的功德都好過你布施如須彌山咁高的功德，咪比較咯，咁啊較量啊，即係比較邊樣嚟得好，要到鼓勵暗示咗我哋咧，明白呢個普賢菩薩身體王就要修持呢個十大願王啦，哇！樣有即係樣我有善嘅男子、善嘅女人，但男子女人咧加個善字咧，一般嚟講三歸五戒啊、十善啊，都係叫做善男子、善女人。大家講嘅係行緣品，亦都係咧向下講呢個比較啊、較量啊，所以就係話咧，方係修持此十大願望嘅男人叫做善男子，修持此個十大願望嘅女人咧，就叫做善女人啦。各位若果有呢個善嘅男子、善嘅女人，以滿十方無量無邊不可説不可説佛剎帝利成就一切世界上有七寶嘅。嗱，七寶咧就係金銀琉璃車輛馬路。三龙虎拍珍珠，嗱呢七种宝咧，可以讲世界上嘅人啊，咁一般都中意佢，除非佢系痴线嘅人，其实系人哋中意噶。加上啊上庙啊庙，即系话呢七种宝咧，唔系嗰啲普普通通噶，系真系见极都系精品啊，好似翡翠玉。一啲瑕疵都冇，通明透亮啊！咁當然就加照煉成啦，咁就叫做廟啊。加上一個上字咧，即係唔單係廟啊，仲係廟中之廟，就好中之好，好到都難以形容，只有用個上字，即係最高噶啦，然後做一個記錄。话上庙中嘅金银琉璃车佢马路三湖嗰把真住个七宗宝，咁有几多啊？唔系一件两件喎，我话一切世界都装满，由下面讲到上面啊。嗱，咁一切世界咧就唔系话一个世界、两个世界，我哋一切都已经好多啊。加上呢個佛剎極微塵數，佛剎剎嘅國土，佛剎即係國，係國土，將所有佛國土，佛經上盡許我哋佛家都有佛國土，將所有佛國土，將佢磨碎佢啊，變成微塵，一粒微塵當一個世界。嗱，講翻呢個微塵就無量數唔清咁多，即係人世世界咧，亦都係難以形容，數唔出咁多。咁講呢個極微塵數有幾多咧？係不可説不可説啦，即係講唔出講唔出咁多嘅佛國土微塵。 所以这个数目呢，我曾经讲过，就是《华严经》124个大数里面呢，最好倒数的第二大数就叫做大可数。我说这个数目呢，那我在三期有数目讲得出，什么叫做三界四系人都知道的，但是你不可数的真的讲不出几多，究竟是几多，几多万几千几万的讲不到，多少英人都讲不出的，咁就叫不可说不可说，再加上无量无边，都唔系话一个不可说，两个不可说啊，系无量无边，数唔出咁多个不可说不可说。嗱，咁啊，再加上咧，以满十方啊，嗰啲七宝咧，唔系一方两方啊，系满于十方。所謂的東南西北、東南西南、東北西北、上方下方，包括曬啦。如果接落咧，就是南極全美人。你滿呢個十方無量無邊咁多個不可説、不可説嘅世界，將個衰為美塵，一粒美塵當一個世界，其中裏面咧都裝滿呢個上妙七寶。咁呢個上到七寶真係啦，都呢個數字點解講正就多，原來海咁深咁廣闊啦，可以咁樣講啦。得求諸人天最善安樂，呢個就講呢個有能力嘅，係大慈大悲咁冇嘅，在人間，在天上，佢係最善安樂，即係有錢啦，啊即係環境好啦。即是家中世界上所講的那些所謂世界的大富人，是第幾、第一、第二、第三、第幾那些大有錢榜上有名的人，他有錢的。那家說他是最善安樂，人之上是最有錢、最有名望、是最有威勢、得到最安樂的人。咁佢做乜啊？就布施啊，以所一切世界所有众生。佢将以上所讲啊，满十方无量无边不可说不可尽的一切世界，佢上妙七宝，要含人间天上啊，最圣嘅安乐个富豪，同佢做乜？同佢布施啊，所有以所嘅上嘅所讲。每十方无量无边不可说不可说不可尽的一切世界，这个就是他们所布施上帝所讲更多的一切世界所有的众生。那么供养的人个对象就很多的，但供养而所一切世界诸佛菩萨共除一切众生之外，亦都供养上帝所讲不可说不可说咁多个佛陀嘅名数，一切世界个诸佛菩萨，呢个就讲所供养嘅对象，基于十佛陀嘅成熟嘅相续不断，就讲呢个时间系经过啦，佢布施嘅时间几长啊？经过所有佛刹地地神所结相续不断咁样所得功德，所有的功德呢，当然这个功德是冇得比的，都不知点样讲，讲出嗰啲数。咁啊，跟住咧讲咗呢个布施，讲咗个物质之多，布施呢个世界之多，布施呢个众生之多。布施诸佛菩萨之多，通通都讲过啦。咁当然就讲加讲本经呢个功德咯。咁啊，若果有人，佢假设有一个人，冇所谓边一个啦。总之有人咧，就包括由一数至到多数啦。咁闻止愿王，佢听闻又闻嘅耳根听闻啊嘛。嗱，我哋呢个耳根听闻咧，就好重要啊。经常讲，各位根人之间就名为道众啊。例如有个人佢好忙嘅，无论做生意又好，为好品质又好啦，总之佢好忙嘅。 連休息食飯的時間都很趕的，可是呢他有這樣的機會經過某一個道場或者經過某一個講經的地方，咁啊，佢有法師講經啦，啊，佢亦都唔係話有心啊，好忙啊，啊，咁得意喎，未聽過啊，未見過啊，咩嚟嘅法師講經啊？咁佢又參加，只此一次，無論一個鐘兩個鐘，佢只係聽呢一次嘅。以後咧，無論佢死咗又好，或者事情忙冇機會再聽，只此一次嘅。咁啊，呢個時間咧。等到他本身这个罪业受完，那这件事听经的时间就显露出来，可以成为这个种子，以此种子有机会听经闻法修行就可以成法了。所以这个呢听一次经或者烧一次香或者点一点就赞叹佛呢，都是成佛之恩，佛都为他受记啊。但这种理论就在于《法华经》第二品方便品，不用介绍，大家读《法华经》就知道了，举手低头童子戏啊，佛都为他受记，就是一点小小的善根啊，都为他受记，将来成佛。更何况啊，此个十大愿王是为愿中之王嘅功德不可思议嘅功德。有一个人佢听闻此个愿王一经依愿即系一次过，经过佢呢个时间即系听一次嘅嘢，佢所得嘅功德咧，不可思议嘅所得功德，听过一次十大愿王，经过一次呢个耳仔听过。所有功德就彼此功德，即是刚才所说这个布施功德就百分不及一，刚才已满十方无量无边不可说不可说，就暂避常数世界常妙七宝，供养一切世界所有众生，供养一切世界所有诸佛菩萨，供养的时间呢都不止了几千三百万劫，相续得劫功德当然不大的啦。家话你只要受持听过这个十大一次啫，你所得的功德比以前的功德胜过，头先讲的布施功德是一百分，但是不似得呢，我只是听过一次的功德一分不多，就等于说我听经听这个十大愿望一次，经过这个一次个功德胜我哋头先所讲咁多咁多个功德，超过一百倍。咁你话物经嘅功德系几大嘅？咁啊，亦都同意啊，赞叹啊，《楞严经》观音菩萨二十五圆通里面，点解文殊菩萨唔选其他二十四种，系单选啊？观音菩萨呢个二门圆通咧，理由就系在此啦。我哋呢个耳根咧，在娑婆世界嘅人嚟讲咧，系最猛、最利、最圆通常三真实具足就系呢个耳根。而观音菩萨修呢个耳根圆通咧，系最圣、最妙。因此能够呢在二十五圆通里面他是圆通之王，特别推荐咁加佢都一样万子呢个二根人听过一次就所有功德比以前布施的功德是一百分，都比不上这一次万十大圆王功德一分，再推上去千分不及一，即系头先咁嘅布施供养啊，无论时间啊、对象啊，都已经不可思议咁多啦。加埋千份不及一啦，头先布施一千份咁多，比上加你听一次十大愿望，我个功德咧一份啊， 不难知幽波尼沙河佛比劫不及一人。幽波尼沙河在印度啊，中国佢嘅陈胜空阿朗地陈，等埋呢两只细路啦，好似冇咗空咗，都能睇得到啊！微尘就好幼细嗰啲灰尘啊，喺阳光照下嗰啲微尘可以照到，用眼睛睇嗰一粒就系睇唔到啊！等啲空入我嘅陈胜空，咁沙先嘅话得吓，乃至到啊，将所有呢个世界。虽为微尘，一粒微尘当以上布施嘅功德少嘅话，但系比上咧万千十大罗一经于二嘅功德啊，所以乃至幽波尼沙佛佛亦不及一啦。咁都说明咧呢个比较呢个比量咧，你布施功德点样大？布施的物质高过衰微尘八万四千只咁高堆嘅话，时间系无边不可说，波折咁长嘅结束。世界又不可说咁多嘅佛世界衰微微尘，所有布施咁大嘅都比唔上佛经一念嘅功德，都系极力赞叹十大愿王嘅功德喺宇宙之王。亦都我哋当年丛林啊，间间超过51%都系发愿嘅，念呢个十大愿王嗰度嘅功德，嗰度我冇住啊。咁马洪友人以心上心于此大愿，受持读咗，乃至书写一死举计，真当念，从能随便。五无间念啊！咁呢一段咧，就系讲咧读诵十大愿望，或者书写十大愿望，即是四句嘢都能够灭除咧一切嘅五无间嘅罪业啊！我话话好有人除咗以上呢个比较，再同一个比较，我话好有一个人以心上心啊，呢个心上心好重要。信就信仰，我哋绝对能够半点的怀疑，是有这个真实的信心呢。信仰三步，信仰是十大愿望，而是信呢就叫做心之信，我半点的怀疑到加以一切实的受持，那么这种信仰呢是心的信仰，你於此的十大願望修持讀誦，那修就是忍受，持就是得生，讀誦讀就是對本，我不過背，對著這本經典去讀，那誦呢就是過背，即是不用對著這本十大願望的經典，我可以由頭到尾一句都這樣背出來，他就讀了。他乃至到书写一四句计，计下面一篇就可以计的了，很多计数，七个字一句有很多很多句，那计数呢加上写四句，即是你没有时间或者你不懂得写全部行原文，只是随便写四句的，他所得的功德呢有什么好处啊？他说粗达，即是很快粗就很快，快速快速的嘛，那么粗就很快，能就能够，我们只要呢听这个十大愿望一次，听了一次，不是全部听完，听所得的功德呢能够灭除五无间业。五无间呢是地狱的病，一共有五种阴无间地狱，那么第一种呢叫做摧果无间。这个摧果无间呢，我们曾经都讲过，我们的人死不是断灭的，不是死了就算的，是摧劫受报。那么劫从何来呢？又怎样从而受报呢？ 就我哋八星中咧，就第八个赖耶星。第八个赖耶星咧，我哋呢个彗星中里边啊，有一部分佢就八星亏矩做，就系仲解释呢个由最初亚尔卑斯星二就六星啦，至到第七个波赖耶星。咁啊，七种星咯，加埋第八波赖耶星入边就八星规矩做。咁啊，做呢个第八波赖耶星里边咧，有一句嗰个虚后罗斯嘅做主用啊。但虚后罗斯咧就系我哋走嘅时候，系走得最后，最亦都算完我哋走嘅，你唔好喐佢，唔好救佢。好痛，虽然你人死咗啦，脱咗呢个尘都唔会做噶啦，但系有一个白色存在，仲有知觉噶。你喐得佢咧，佢好痛苦啊！所以经过八个钟头，唔好喐呢个死咗嘅人，就系咁嘅理由。佢咧走就走到最后，就系罗斯啊！如果佢投胎，佢系最先入舞台。因为女人生下我怀咗胎嘅话，其实就系呢个第八波赖耶星咧，老祖就入咗呢个胎，先至慢慢咧经过少少嘅时间，啊到你发现咧，已经真系开始成为一个胎噶啦。但佢最初入胎咧，系个心法嘅八识，你唔感觉噶，不过慢慢粗咗啦。个手粗身大细啊嘛，先至明白你留咗台，咁个虚就走得最后，来就最先，但作主用啊，做我哋呢个投胎好而个坏呢个主人用啊。如果我哋一生人从咗好事，坏事做尽，一举手一投足。每一句说话都是伤天害理，丧尽天良，咁啊，即系话罪过最大啦。呢、这个人就唔使谂噶啦，唔使用法律判刑，佢就肯定一死咗之后咧，好似个青苔咁样，一握手就掉地噶啦，肯定堕入呢个地狱。啊，咁如果呢个人一生咧都系行善或者信佛。皈依三宝，受持五戒，随份随力做一切佛事嘅功德，或者受持呢个十戒愿望，包括咧民主愿望，即系一敬二一持嘅，咁佢所得嘅功德咧，就时间不可思议。咁呢个两世之后咧，佢就马上咧，好似飞机咁啊，鼓足呢个气力就飞上天。上天上幸福噶啦，嗱咁如果呢个人你话佢好咩？佢就有成半咧都系坏嘅。咁你话佢坏咩？佢有成佢就好噶喎，即系好与坏、善与恶都系百分比嘅十之五十。啊咁啊，决定佢喺边度啊？啊，你话佢百分之五十系善向上，但佢百分之五十个坏拖住佢个。佢就係去咗啲善喎，啊！你話佢惡墮落咧，佢就話佢之前受個善掹住佢，佢發墮落喎。咁變咗就上我咁係點咧？就經過七四十九日，就睇佢呢個家人，即係佢呢個死者嗰啲家屬或者妻兒子女，乃至個親戚朋友、信佛嘅，嗱同佢做佛事，包括咧拜忏啦。念佛咧、诵经咧，或者放言好咧、三事咧、大菩萨，总之一切佛教嘅法事系依照佛教个规则去做，咁佢咪多咗一啲善心咯。咁样变咗咧，就百分之五十一、五十二，就好过百分之五十个恶咯。咁佢就可以上升啦。咁亦都说明死一个人，佢死之后。头七七三七四七要做佛事嘅就系咁嘅理由，因为佢唔可以永远咧停喺呢个中阴身上落，要决定佢去边度。嗱，咁如果佢死之后，咁啊一切佢嘅眷属后人、朋友亲戚都冇同佢做呢个法事，冇超度佢， 就好难免咧，佢就会堕落啦。咁啊，因此咧，奸呢个系一吹火无间咧，更多唔多系讲佢呢个恶事坏事，系讲地狱啊嘛。佢呢个坏事恶事咧，百分比咧多咗啦。咁啊，起码嘅话，只唔趁一日多咗一份啦，善啊得49。咁啊，少咗一份咁我，咁呢个人咧就堕咗呢个地狱，唔使停留，吹过即系吹呢个吹响，好快好快，佢都能一断气就堕落啦。咁啊，佢就吹火就无间地狱。啊，第二咧就系时无间，时无间就佢落咗呢个地狱之后咧，佢所受呢个痛苦啊，所谓刀山剑柱。和汤无饭，羊头换口，呢种咁嘅刑罚啊，佢所受个时间啊，冇停啊，会话你休息啦，你受得住太多嘅头啊，冇咁嘅机会，受完一样受第二样，连续咁嘅，在呢个时间上咧，冇得停，冇得休息，咁啊佢就时无间。第三咧，就叫做苦无间。既然佢堕落无间地狱，受苦嘅时间咧冇停，在时间上冇停止，冇休息。你话佢个痛苦啊，边有得休息啊？佢呢个痛苦咧，只有加剧，亦都随着呢个时间冇休息，所受嘅恶报痛苦，咁啊亦都冇休息啊。讲翻第四就身无间，我哋受罪系用我哋嘅身体去受啊嘛。嗱咁啊受罪咧，如果你轻嘅，你就可以接受顶得住死；但如果我哋重嘅咧，你接受唔到，就佢晕晕就会死喎。你唔会话咁死咗就算啦，唔使再受啦，唔系。所谓业力嘅关系。嗰啲业力就好似风咁样，你呢次受呢个业具，受唔了受到咧死咗啦。但系嗰啲业像个风一吹，同时佢马上就生翻，生翻又再受苦，受到死咗咧，咁而风一吹又生翻又受，咁于是佢呢个生命啊冇停止，每日啊千死千生去受罪。慢死慢生佢受罪啦，佢哋嘅生命身形系冇有价值。嗱，咁最后咧叫做命无罪无价，就话佢呢个寿命啊，亦都系无价值。无论从呢个时间上，佢呢个寿命就等头先讲我哋呢个身形呢、这个身体咧冇停止去受罪。咁如果人家哋問啊，喂，地獄好多人噶喎，咁啊點？咁多人，咁啊邊個人啊去能夠幫佢做呢啲咁嘅事啊？其實咧，呢啲係事無關嘅，根據呢個無間罪呢個身形無間嘅，一個人墮呢個地獄，呢、这個充滿呢個身體充滿呢個地獄，兩個人墮地獄。就两个身体都充满呢个地狱，唔会复活，唔会话你咧将我做我，我就将我做别人。总之边个堕呢个无间地狱呢个身形，无论成千上万上亿，都同时偏满呢个地狱，同时受呢个身形，慢生慢死嗰种嘅痛苦。所以呢五种咧就叫做无间嘅罪业。嗱，有咩罪业堕落呢啲咁样嘅地狱咧？系例如毁谤三宝啦，破坏三宝啦，破坏呢个修道人啦。其中最重一种叫做出佛身血。嗱，咁我哋出佛身血咧，咁佛在世嘅时候。我先就可以出佛身血啦，或者我戒佢一刀，啊或者我点样伤害佢，佢就会出血啦。嗱，咁佛唔在嘅噃，佛都会赞都唔在啦。你 人怎样出佛身血啊？一样化你的中佛像，你假化那些佛像，你破坏那些佛像，等于出佛身血啊，罪过之大同出佛身血啊。所以我们一个学佛的人，你对你的亲戚朋友，就算他不信佛，你真的看住那人，不要破坏那些佛像。只有点呢，修补佛像，就真的功德加无量。例如哪一个道场，边尊菩萨，或者某个地方是坏了，你将个重新修补铺金呢，功德比你做新的呢仲要大。点解？咁我做新的跟人叻过呢个旧的啦，点解？做旧功德大过做新的呢？因为这人的心态，他做新的呢他喜欢啊，哪个不想做新衫啊？就算最便宜的新衫呢，其实他就是新衫啊，没人喜欢做旧衫的。这个人的心态如此，所以呢从佛教来讲呢，你修补旧的佛像，个功德啊，系大过圣光呢个新嘅做佛像，做新嘅佛像就系咁啦。咁所以凡嘅佛像，我哋唔好破坏，破坏咧就一定咧同住呢个出佛身愿呢种罪过咧系一样咁大，所以出佛身愿系好大罪嘅。咁在佛教里面呢，有冇人试过出佛身血啊？佛在世嘅时候，只有一个人，就系佢呢个细佬啊，唐细佬啊，提婆达多，佢出佛身血。因为提婆达多呢，就拥护呢个咩皇帝，呢个名我唔记得啦。佢就想杀害佢老豆，自己做新王。立自己为王，那咁提婆达多啦，佢就想害咗佛，自己做个新佛，两个人各犯罪过，咁提婆达多点样害佛呢？佛有次向呢个山啊经过，即系两边就系山中间条路，咁提婆达多咧就向呢个山嘅上经得翻过咧，就揾嚿石啦拱落去。咁啊，梗系个石咁嚟砸死人噶啦，砸死佛噶。但系佛咧，佢系食有佛有功德，好多嗰啲护法事神拥护佢噶。咁啊，佢同菩萨睇住佢咁样咧，佢就个石头已经落山噶啦，已经落稳噶啦，话都冇快啦。咁啊，同菩萨从嗰度我保住嘅，就想啊挡住嗰个石头，我俾佢跌。点样先一撞边个春经嚟咧？那个石头就崩咗少少，唔系崩喺两边，即系咧佢可唔可保住啊？通到边个地方咧？就系、是、嗰个地方崩咗少少一啲啲石头仔，咁呢个石头仔咧就跌落佛只脚，跌落佛咧出咗去，咁就唯一一个佢系出佛身血，当然佢当地狱啦。咁啊，除咗之外咧，就冇一個人咧做過呢個出佛身血，亦只有啊呢、這個後來嗰啲人，即係佛在世啦。咁啊，歷朝歷代啊，我哋中國個佛教咧，都經過咧好多個朝代啊，仲係三寶滅佛，有三個皇帝同呢個武字都有關嘅文武個武，即係咩武帝咁樣，佢個名有個武字嘅武。呢段歷史咧，我也唔記得。總之係三武，有三個皇帝咧，有呢個武字嘅名嘅。佢就破壞佛法，毀滅佛法，毀滅佛像。不同嘅後果點解我哋冇神通，亦都冇乜點樣記載，我哋就唔知啦。但是肯定会有罪，但虽然咁样佛教都不会因为佢啊而影响佛教冇咗，佛教依然系存在流传到今日。咁所以咧，我哋一个学佛嘅人，千万咧就唔好破坏三宝， 无论佛宝、法宝、真宝，唔好破坏三宝，唔好毁谤三宝，唔好破坏佛法，唔好破坏佛教，唔好出佛法身血。咁呢个五无间地狱咧，你冇讲第一，五无间就呢个果咧，第一系无起分啦。嗱，咁如果你真系做过不孝父母、毁谤师长、破坏三宝、毁坏佛菩萨圣像，呢啲咁样个果报咧，就系、是、呢个五无间嘅果报啦。嗱，咁家话。如果有一个人他对这个十大愿望修持读诵，乃至即使他没有时间修持读诵，或者书写四句偈的以前的善根功德呢，从即是很快很快呢能够除灭这个五无间的罪业，所有世间身心等病种种苦恼，那咁你死后就唔会堕无间地狱。你再生咧，未死之前，只要你受持呢个十大愿望，所得到个好处咧，我所有世间上一切身嘅病痛，以及心嘅病痛，身嘅病痛就我哋身体里边。无论我哋表个皮肤病，就或者内边啊五脏六腑个病，嗰个身病啦，啊心就指呢个烦恼啦。我哋个心有烦恼有执着，即系话无论咧身个外表个疾病，用心个烦恼病咪等咧，用等于其他一切种种讲唔出唔明白唔知道个病啊，种种个苦恼。有病就梗系苦恼啦，病到都唔清楚，咁啊梗系苦恼啊，辛苦啊！不乃至佛刹极微尘数，一切恶业，乃至咧，即系从世间身心等病种种苦恼，乃至其他一啲讲出咁多啊，包括佛刹极微尘数，佛世界通通磨成微尘个数目。一諗起身，當一眾嘅惡業，當一眾嘅罪業，都皆得消除啊！呢四個字又好重要，亦都好堅定我信心。我哋點解要相信呢個十大願望？咁好，要修持十大願望，依十大願望嘅實行，所得嘅好處咧，就係話，除咗消滅五無間罪業之外咧。所有世界身心等病种种的苦恼，乃至佛世界将个衰病未尘，一临未尘当一种个罪恶的业力，我哋种子个十大愿望啊，即使一听过一次一力二根所得个好处功德咧，以上所讲的病苦咧，皆得消除，无有过患。咁就讚揚啊，顯示呢個十大願望個好處好簡單㗎咋啊！十即十句話，一者禮敬諸佛，二者稱讚如來，呢個十者普皆回向啊！可以講我哋出家人倒轉頭都過去㗎啦。啊，咁啊十者無論九者係屬眾生咧，好多人都真倒轉頭都過去㗎啦。等於我哋出家喺因果嚟講咧。可以講啊，亦都啦嚇，對十大願望好熟悉，常常受持讀誦。嗱，我哋放呢個三時喺念啊，超度嗰啲善人啊。嗱，咁啊有咪三時，就有三次回向啦。咁啊，第幾時我就唔記得啦。但其中有一次咧，到呢個善人個排位回向啊，其中有一次咧就係念呢個十大願望啊，所以就應該冇記錯吧。你都念头嚟啊！即系三成有一事，就系念呢个十大愿望喺呢个事人排位嗰度，就系像呢个十大愿望嘅力量啊！照呢个经常所讲，可以令呢个先人去世个亡者啊，令佢得到咧离开呢个罪业， 消滅你的罪孽，得到的很多很多的好處的。他一切魔君，魔就是魔像，君是一出戲，我們如果那些敵對的軍人呢，就肯定是死定的。好像就沒人打香港，老香港的人都知道我都是香港人，我們經過日本人打香港那種的災難。那時我十幾歲而已，我就回來學學的，聽到苦的幾個人我就馬上就回家了。那麼從此來到香港有15個起香港，翻翻中國，翻翻自己鄉下。咁呢啲首先咧，你遇到當時今日香港好多人冇嚟開嘅咧，都俾日本人殺害啦。咁你遇到嗰啲軍隊咧，就係冇命嘅。你遇到嗰啲魔將咧，嗰啲魔咧，咁啊亦都係冇命嘅。所以我哋遇到嗰啲魔將咧，好似遇到嗰啲軍人一樣，肯定係冇命嘅。咁啊！啲魔君啊，嗰啲魔將有幾多種啊？咁下面睇，第一種就叫做夜叉，通通都係鬼嚟啦，錯唔掂。嗱，咁啊，夜叉就喺印度啊，中國話叫做戰隻鬼，佢有呢個空中飛行咧，好快嘅，好敏捷嘅，所以中國話佢哋戰隻鬼，好敏捷，真係真係快啊！佢飛得好快，咁快到咩程度咧？就經有咁樣形容。佢話四方東南西方咧係相反方向嘅喎，咁四個人向住前面個方向咪背脊對背脊咧，咁啊四個人一齊一二三一齊射箭。但是呢都是很快的，那这种的夜叉鬼呢，它同一个时间你同时四方射箭呢，它就在这个时候一同时间呢将射箭呢一于就执返。你说它快的程度啊，快到这个样子呢，那它是由天上飞行啊，有这么快的力量，所以称它为叫做箭在鬼啊。第二叫做羅參，嗱咁啊羅參咧，形容佢就可畏貴啊，佢個樣好難睇噶。嗱咁啊夜叉就飛嚟嘅，但羅參呢個羅參鬼咧，就向地下飛嘅，向地下走嘅，亦係好快嘅，但係佢個樣咧好醜樣，人睇到佢咧驚咗住佢嘅，所以就可畏貴，見到佢咧好驚，好醜樣，個波威個鬼。嗱，咁亦佢就刀瓜，因為佢個樣咧個身啊好粗，咁啊頭尾都唔係好大，咁啊棟高嚟睇咧好似個冬瓜棟高咁嘅樣子啦。咁啊亦佢就光形鬼啊！我哋都上開個張水缸，水缸之後著水缸，個水缸點樣大家都知嘅啦，個肚咪闊闊圓圓樣啊，咁啊一個頭同尾啊。都是很小的人，他的樣子都是好像冬瓜的樣子，所以他叫冬瓜鬼。這名叫做他的煙煤鬼，為什麼煙煤鬼呢？當然呢有些人未曾嘗試過，你有些人呢很多人嘗試過說被鬼炸，相信大家日本人呢，所以他失事那隻子唔行運嗰件事啊，仲要行衰運咧，俾鬼砸啦！咁啊真係有啊呢件事啊，即係咧你瞓啊半路半夜半夢中嗰件事咧，我哋醒咗就會喐嘅，但係你唔會喐噶。好似有人砸住你咁樣，你個手啊、腳啊、頭啊、全身咧唔喐得噶。但係唔係話詳細唔喐得喎，不過咧係暫時。你過一陣間或者你年幾歲訓練年大幾歲咧，一個嗰啲鬼呢種煙煤鬼咧，砸人嘅鬼咧，佢哋走噶啦。所以呢種鬼咧，就係屬於呢個羅剎鬼啦。嗱，咁啊，溝盤牙亦係一種鬼嗰個名嚟嘅。嗱，呢種鬼咧，佢亦都係一種咧屬於啊。都是害人的鬼 我们就靠稳了。那么这个被邪见，被邪见的人就大精力鬼了。我们人的精力可以会成，但是一切的精脉，这个精华可以会靠损咗，咁就叫做咧系大精气鬼啦。皮邪精，皮邪精咧，中国话佢叫大身，或者佢嘅自身啊，呢种鬼嘅身体老大嘅。呢、这个自身即系自己出生，佢唔使经由父母，佢冇父母嘅，佢系自己啊，好似啲自然啊，佢就会生出嚟噶啦。咁啊，佢叫自身。但以上所讲咧，咁多种个鬼啊，就系、是、一切波关。当然个鬼嚟，包括夜叉鬼、罗刹鬼、沟牙鬼、皮蛇蛇鬼，叫道多等道多咧，即系佢个道数。以上呢啲种鬼咧，就系佢一个人，佢仲有好多佢个下属，佢个道数即系下属。咁咧即系好多啦，佢忍去担辱，就诸恶鬼神。嗱呢一类嘅鬼咧，佢哋饮人家嘅血，系食人家嘅肉，咁啊佢哋饮血担辱，系诸恶鬼神，系一种咧系罪恶嘅鬼，系罪恶嘅神，系食呢个人间。跟用有人間嘅語，所以佛在世嘅時候咧，有鬼之母，或者係鬼仔啊，鬼仔嘅母親，即係所有個仔咧係鬼嘅仔啦，咁係佢生出嚟嘅，咁佢又有一千個仔嘅喎，唔簡單嘅係嘛？咁佢一千個仔，咁佢點樣維持一千個仔嘅日常嘅生活咧？佢就去到邊度？都是捉邊度的人那些小孩子呢給他一千個仔吃的，所以他的捉即去到邊度，邊度就當央就當在了，無論鄉村有的即無緣無故呢，很多那些小朋友呢就不見了，不見了呢，當然做父母誰不痛心的，但系唔系话大个，通常六岁、六七岁都咁小朋友，咁啊去到个地方都系咁嘅，就好多地方惊你嘅。咁当年佛在世，好多人有疑难咧，就问佛。佛当年知道咩事，佢话得噶啦，佢话你哋翻去啦，佢话我会帮你做好佢，以后你会车路车唔会再得噶啦。咁啊佛咧就知道。呢、这个鬼子母嘅作怪卖佢养护佢一千个仔咧，去到边个咩地方捉小朋友食，令人家你丧失呢个仔呢个心痛，所以系同神通，作为一个咧最深爱嘅人拉仔嘅最细嗰个仔，最话拉仔就拉心肝啦，咁做母亲咧，一般嚟讲咧最深爱最痛切系个拉仔。咁啊！呢个鬼子母一千个仔嚟咗呢样，佢就最通赦、最保护呢个拉仔第一千个。咁啊，粉用神通就施持佢呢个拉仔咧，去到自己嘅地方，企喺自己嘅化作侧边。咁啊，呢个鬼子母咧见到个拉仔啦，哇！真系发咗狂，就发咗癫啦，到处揾佢呢个仔。找不到他的就没办法，就是我请问法为什么他一去到佛陀地方一望自己的拉仔，他的佛陀法座侧边很舒服很自在，他就想要拿回佛陀米团，你有没有能过啊？他说你有一千个仔啊，就算见一个人有999啊，他说人家很多呢，即是一粒仔的是全宗接待都靠他的，你就去到哪里你捉人家你吃了你就断种绝种，你有没有那么痛苦啊？我不会说个细菌啊，他说如果我不是这样，我这一千个仔那么怎样可以生存啊？不不不是你的理由，这里都有你的理由，那些人心痛啊， 佢家裏變咗個仔，你都心痛啦。咁啊，小白覺身啦，咁我又點樣養我一千個仔呢？又佢話得冇問題，你少邀請我。佢話嗱，我俾呢一件袈裟你，之後我哋搭呢一件衣啊，你拎翻去可以啦嚇。令你個一千個仔咧，像呢一件法衣嘅力量咧，可以生存。你哋從今以後咧，就唔會啊經過任何停休村捉人嘅小朋友食。佢如果你答應我啊，我就放翻你個仔俾你。咁啊，佛當時都同佢講，佢哋應承。其次就話，佢話你除咗呢件衣之外咧，佢仲有一個好處。佢話我所有嘅弟子個道場，每日中出席嘅時候啊，七粒二十方，七粒六一變七，七又變七，如是咧七七無盡啦。佢話我哋出家一觀想七粒咪無窮無盡，盡空變化大。你個一小鬼仔咪又得食咯，咪怕我死咯。因為咁樣先至話七粒變十方啊，羅剎鬼子母七粒變十方啊，都到埋佢哋啊。咁就可見咧，呢啲諸惡鬼神係以人為食，飲計人血，唯有佛法嘅道理咧，先至可以化到佢哋。家咧就講呢個行緣品，就係、是、以呢個行緣品十大願王嘅功德，能夠消滅五無間業，一切世間身心等嘅種種苦惱，乃至佛慚悲人數咁多個惡業。皆得消除一切魔鬼夜叉罗刹救护者，皮舍者布罗多能忍力大福诸恶鬼神都皆胜于彼人，唔会系接近你。咁我讲到呢处咧，时间到啦。咁啊，今日要讲下个礼拜冇讲错啦。咁下个礼拜咧，并再同各位讲啊。愿以此功德， 愿以此功德， 庄严佛净土， 庄严佛净土， 上报四重恩， 上报四重恩， 下济三途苦， 下济三途苦， 若有见闻者， 若有见闻者， 悉发菩提心， 悉发菩提心， 尽此一报身， 尽此一报身， 同心极乐国， 同心极乐国， 南无阿弥陀佛。 南無阿 彌陀佛。咁下個星期再見。哦，咁啊，又有嘅機緣啊，咁啊，今日又番簡又有啦，又有啲紫菜。咁啊，番簡咧就係沖涼洗乾淨嗰啲邋遢嘅。咁你哋用過呢個番簡，聽過十大願王，人人洗著。